什么都愿意为你， 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还向你怎好的度，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有度，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2017年全国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5.3万起，死亡3.8万人，同比下降16.2%和12.1%。由于今年春节较晚，造成节后探亲流、学生流等返程客流高度叠加，春节后车票预售连续6天超1000万张。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春运运输方案，北京三大火车站今年在春运期间将增32条刷脸通道，旅客进站将更加快捷便利。国家邮政局公布关于2017年快递服务满意度调查结果，2017年快递服务总体满意度得分为75.7分，用户对于快递业的服务总体满意度略有下降。北京加大租赁住房供应，完善租购并举住房保障体系，新毕业的大学生可通过租房解决住房需求，每个租赁房项目都将配建一定比例的集体宿舍。近日，少数网民通过微信等网络社交平台编造散布涉及钱宝网非法集资案件谣言，南京市公安机关依法对编造散布谣言的8名违法行为人给予行政拘留。2017年，朝阳警方根据朝阳群众举报的8300余条有价值线索，共破获案件370余起。据了解，手机游戏《旅行青蛙》在苹果应用商店的总下载量已经达到了1000万次，其中日本和美国的下载量仅占比2%、1%，而中国地区的下载量占比95%。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人和人的因缘际会是看得到的，当你们相处到一定的程度，往后的关系走向、聚散离合都是明明白白摊在眼前的。面对一段无望的关系，很多人都会变得更加聪明，已经会学会尽早避开、及时止损，但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会想念那些个不知深浅、总想着再强求一下吧的自己。 我知道那没有痛苦的爱，却难止住泪流的水。我知道忘记离去的你，却又唱起离焦的歌呀。我我祈祷带上无言的爱，从此失去心里的微笑。我与影同行，我心里知道，我知道天涯海角。

起，难道早就预约了分离？ 我依然难自己，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你说你的心不再温热如昔，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失去？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不敢勉强你，只好为难自己。我为难我自己， 你为我斩将双手舞动， 把春风云外追，终怨女梦恨满胸，受红尘多作弄。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从本周四开始，冷空气又将光临本市，将刮起四级左右偏北风，气温明显回落，周五周六最高气温又重回冰点之下，最低气温可达零下十摄氏度，请市民要注意防风防寒。2022年第十九届亚运会组委会向全球征集2022年杭州亚运会会徽设计方案，参与者可通过官网查询并下载有关文件，按照统一要求提交作品。2017年到2020年这四年期间，按照常住人口来看，北京学前教育学位缺近20万个。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表示，年内要新增学位3万个。世界文化遗产之一的十三陵将实施陵区内的村落整体搬迁，1.5万村民将被安置在新规划建设的十三陵门户区。目前规划已上报市规划国土委审批。截至目前，本市已为常住老年人制发北京通养老助餐卡253万张。大数据监测表明，老年人免费乘车未影响城市交通。今年春运期间，中铁快运携手顺丰速运将在国内24个高铁站推出高铁顺手记便民托运服务，最快可以在次日18点前送达目的地。北京自2017年开启317房地产市场调控以来，注销了500余家中介机构的备案，关闭了300余家门店，有240多家中介机构自行关停。日前，据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通报，2017年北京3家影院存在偷漏瞒报票房收入的行为，被处以50000元以上的行政处罚。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由李宗熙导演编导，折腾文化出品的话剧《又见老爸》，2018年1月30号到2月2号19:30登陆北京剧空间剧场，仅此四场，一起带上亲朋好友，用心体会，珍惜眼前人。 它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家庭用车看重什么？外形、油耗、空间、配置还是动力？当然，不同的消费者在审美需求上都有所不同，但唯独在售价上，必然是他们非常看重的地方。毕竟，对于家用车来说，性价比才是最重要的。从2005年上市至今，比亚迪 F3 已经经历了3代车型，但一直以来都是国人买得起、开得起的国民轿车。比亚迪 F3 凭借着丰富的配置和不高的售价，得到了消费者的热捧，销量可谓是节节攀升，创造过一个又一个的销量奇迹。如今第三代比亚迪 F3 在外观和内饰上都更符合时代潮流，动感的车身满足了更多年轻消费者的需求。不仅如此，在配置上比亚迪 F3 也是与时俱进，搭载了同级鲜有的无钥匙进入启动、发动机启停、右侧影像系统、 LED 光源等配置，配合较低的售价，性价比得到了提升。在10年前吉利远景上市，其凭借着出色的品质以及超高的性价比，在市场上逐渐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收获了很好的口碑，因此被誉为国民幸福家轿。尽管同级别竞争对手是越来越多，但丝毫没有影响到吉利远景的销量，如今它已是累计销量超百万的国民之车了。2018款吉利远景秉承了吉利汽车在内饰上一贯的精致，银色装饰条配合皮质座椅，整体内饰质感强烈。此外，2018款吉利远景的配置虽不花哨，但很丰富且实用，比如定速巡航、无钥匙进入启动、四门车窗一键升降、胎压监测、倒车影像等等是应有尽有，这应该就是远景卖得好的原因了吧。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水中望月，你能分辨这变幻莫测的